锵锵三人行，哎呀，看见广美倍感亲切。 你是说看到我的背影感到亲切吗？ 真会说话。上次我是先看见你老公，我感到亲切。好久没见了， 我老公都认不得你了。 是因为我胖了吗？ 不是，因为你越来越帅气，越来越会穿衣服，越来越好看，而且我觉得你越来越瘦了。你怎么会觉得你自己变胖了呢？ 哎呦，你可真是太会说话了！我现在困扰着我最大的苦恼就是他一样的问题。今天我给你请来一个球星潘采夫，南斯拉夫，前南斯拉夫国脚。 对对对对对，我也是来看背的。 对，您说您也是体育记者出身，说起足球来天花乱坠， 看球的， 头头是道。什么叫天花乱坠啊？ 身材就像是在看台上坐着。 您这就有所不知了，所有踢球的退役完之后啊，他都胖，因为你踢球的时候你吃五个馒头都没事儿，咣咣消化得很快，你突然间改变了你的习惯不动弹了，尤其是经常踢球的人退役之后是不爱动弹的，特懒。我一年之内，就大学毕业一年之内胖了30斤，从那以后再没回去过。之前很帅， 你知道最近这个三联生活周刊做了一期，哎呀，我觉得切中这个时弊，不是切中我的时弊啊。嗯，我看了之后，这个肥胖，你知道是多么难的一件事儿，减肥是多么难的一件事儿，因为呢。绝大部分人，你认为减肥成功的，我也曾经减肥成功过，嗯，我也曾经看着跟难民似的，就好几次。但是人家说的没错，人家说啊，5年之后，这个人普遍恢复原状，而且还比原来更胖。 你就是说用极端方式减肥的人吧？ 对啊，你饿，我跟你说，就是我看了他这篇杂志采访方方面面的人的报道，我认为结论是悲观的，就是基本上。你很难成功减肥，因为什么叫成功减肥啊？就是说你真减了肥，那么从此你正常饮食、正常生活，几十年一直到老，维持住了，这叫成功。 嗯，我觉得他那个报道是献给那些减肥不成功的人做心灵按摩的，说可以不减了。 我能说两句吗？我觉得人到中年之后不能太瘦，这个你同意吗？ 不同意， 这就是传说中的要有肉，是吧？ 对呀、啊，我觉得，因为你知道吗？人家现在那些科学家不也说吗？脂肪里面其实是有很多干细胞的。那你如果把你全身的脂肪都全部都清除掉的话，那你真的有你生病啦，或者是你身体需要打仗的时候，谁来给你提供干细胞呢？所以你不能够完全没有脂肪。我觉得，尤其我不管男人是女人也好，我觉得不要太瘦，要有一点脂肪，但是那个脂肪要在对的位置。 哦， 所以我觉得线条， 说出了我们的问题。 我觉得线条是比较重要。你说你都集中在那儿，对不对？嗯、那如果他往 啊，对，好，我们就集中在那儿嘛。 对啊， 对、嗯。 那如果他去别的地方，他那个换个地方长的话，不挺好的吗？ 我一直有一个疑惑：如果电视台都把自己的这个叫什么那个缩小1/3，所有人都不用减肥了吗？那不就周迅他们就被踢出荧屏了，因为太瘦了。 哎， 就是因为现在是显胖的一个时代，你给它压缩一下，什么显像管儿，哎，砍掉1/3的脸，你像你我，尤其是我，那岂不是就已经很帅了，就何家劲了，真正的何家劲了。 哎，啊、这，你怎么 怕我们认不出来？他怕我们认不出来，赶紧提醒我们，真是挺像的。 小时候被认为是这个什么通州何家劲嘛？ 啊，通州何家劲，我跟你说，这个跟审美观真的是有关系。你觉得你是通州何家劲，我觉得你像是玛雅人，真的。我曾经去墨西哥、这个玛雅人那个金字塔底下，然后你知道，哎，墨西哥人太好了，就是今天的审美观没有那样的，就是他们，我发现了一些夹板儿。墨西哥人认为，脑袋像今天欧洲人那样的脑袋叫丑的，墨西哥人认为脑袋啊应该横宽蜡扁，就是。所以他们有一些夹板刚出生的婴儿啊，就给夹成潘采夫这样。不是开玩笑，那就是你必须这儿是窄的，这儿是宽的，以此为美， 面子大。 哎， 他有可能。 因为广美现在老跟这个达官显贵在一起，越来越会 说话了。谁跟达官显贵在一块？ 面子大， 对， 采夫面子真大。 这玛雅人还是信仰原始图腾，我觉得那个跟他的有关系，他有个戴一个大面具那种的。 对， 那是他们比较美的一个概念。 但是广美，你能不能从模特界给我们传递一些喜人的关于未来趋势的信息？我听说，马上就要流行 就是现在已经开始储备有肉的模特了，有这个国际上有这潮流吗？ 我觉得一直都并存着吧，然后现在还流行那种，还有叫是那个大尺码的那个模特儿，就是说可能身高1米9几，而且特别胖，也不能讲特别胖，他可能就是可能三个那个 XXXL 这样子尺寸的，就是让你知道其实高大壮也能穿得很时尚很好看。你以前从来没想过你可以这么时尚这么好看，我今天看到你我都惊呆了，你知道吗？ 真的吗？ 对呀、啊。 哎呀，你看我这个衬衫，我这大家这是谢谢时尚时尚，我 给个特写， 时尚最时尚， 导演给个 时尚， 给个特写， 时尚时尚最时尚，你这你瞧瞧， 里边是一把鞭子吧？ 就这个，我跟你说，1/2的价钱就这袋儿， 是吧？ 对。 但你知道重点是什么吗？你这手肘啊，涂点那个乳液什么的。不然不配套，你知道吗？哦、衣服很时尚，就这手肘没不时尚， 肘子有点不好， 肘子个 肘子有点不好，这、啊就是哎，所以我就说人就是这个身形啊是很重要。我刚才跟你说的也不是 XXL 这个，我说的是我收到风就说性感的标准，现在也在慢慢变化，现在姑娘们不都是说最瘦嘛，到现在似乎都是这样，但是我看一些国际时尚杂志，已经有人开始就是。出来一些那种真的就男人比较容易喜欢的，就是肉感，就是性， 那就是90年代，那就是90年代的超模的标准啊。90年代的那些尤其是90年代初的那些超模，其实没有纸片人，纸片人真的是21世纪的产物，所有的人，艺人、女艺人，然后很多模特儿都要纸片人。那我是来自于90年代的呀，所以 什么卡戴珊是吧？叫什么？是模特吗？ 卡戴珊是那个臀。就这个 对 好像马一样的那个就卡戴珊嘛是吧 啊那个年代那个可能也没有办法就是可能是身材比例更匀称一点然后有胸有腰有臀这样子就没有那么纸片的我希望能够回到因为我真的觉得那个才是真正的美然后真正的健康不要太瘦就是说你的脂肪吧、它在这儿就不好看但是它如果再往上去然后有一点那个苹果肌不就很好看了吗 对对对你看我的脂肪现在就有点坠了你相比之下，他长对了，他脂肪往上长，你看，他脂肪绝对 上下一样。 不是，咱别说男的，说女的什么性感？为什么我跟你探讨这个问题呢？因为最近有一个视频，对吧？这个视频呢，我当然想看，但是他们不给我找， 不可能， 说是违法的，对吧？但是呢，很多人在猜，为什么陆家嘴这个视频会火？你知道吗？这成了一个很好奇的问题。 就是因为有彩芙老师这样子的人， 在化妆室， 你知道他今天进化妆室，真的两眼发直。我们说你怎么了？他说我还沉浸在那视频里。然后我问他说你看视频了吗？他说没有。我说。 想象人呐、 啊，真的是想象。我们在化妆室可能已经争论过了，就是为什么你们男的对这个那么感兴趣？我就解释了一下我们为什么感兴趣，就是如果我一开始没看，后来我发现我来晚了，他就是一开始我以为是一个普通的商业片儿，啊，有职业人在演，但我后来发现这个身份啊，环境，他有点像你的身边人。或者说他可能是一个穿着某种制服某种行业的普通人的时候你突然感觉到了亲切感你脑海中的想象空间嗖就大了 这是他的解读我的解释呢你看就跟刚开始我跟你探讨的问题有关我觉得这个体型所以我可以给你看一下我可以给你看一下看看这个你看你注意哎国美你说这个体型好不好 好 是吧 而且我觉得还有它整个画面感它的光影啊然后深浅啊我觉得还挺漂亮的 有一种倒三角肌的感觉它不是骨瘦如柴的 小腰叉一下这样下来的你知道吗叉哎我最近看啊几乎所有的你看美丽的古代的艺术品咱不就概括来讲坛坛罐罐嘛全是在这个曲线上做文章你发现没有不万变不离其宗你看女人就是这个做文章但是哎彩芙刚才讲的是一个原因女性方面的角度因为他们觉得我包括我们的女同事都觉得很奇怪说这个淫秽视频现在的人难道很容易很难看到吗对吧但为什么陆家嘴这个事情很诡异一下子就火遍朋友圈你觉得你知道吗还是说你有问题 我不是我觉得我是真心不知道因为前天他们通知我的时候然后 因为我不在北京那个时候，然后他就说能回来吗？然后我说我能知道什么话题吗？他把那话题一丢给我之后，我就说对不起，我没有关注，我真心不想关注这事儿，我能不回去吗？然后 我觉得广美老师是一个很纯洁的人。 我不是纯洁， 只有我们这样的老司机才能探讨专业问题。 不， 他是 不是纯洁不纯洁，而是我告诉你， 这主要是 不是这样子。我记得90年代。那时候我们90年代末2000年初的时候，我们老说啊，这是一个资讯爆炸的时代，总觉得资讯太多，资讯太多。什么叫那个时候如果知道现在的光景，那才叫才知道什么叫资讯爆炸。所以我现在我自己处于一个我不进朋友圈，我不想知道朋友圈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我觉得好多千篇一律的事情，所以感觉上我不知道，我如果大家在热烈讨论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的话，好像我是有罪的。但是我真心不想关注，可以吗？不犯法吧？ 对，你这个是属于就是对朋友圈的一种那个呐喊。 也不是说对朋友圈呐喊，而是我就觉得太多这种秒火的新闻事件，但是 又瞬间又消失掉 了。瞬间又消失了，因为肯定会有一个更劲爆的视频来取代它，因为远远不够嘛，这样子。 对。就是很，我也一开始不看这些，我不知道，但是我也是看朋友圈。你知道这个，今天啊，我们也是幸运儿，就说一个聊天的节目碰上一个如此无聊的时代，就是大家希望你聊的吧，你也不能聊，但是呢，你能聊的呢那个，就是这个， 你又没法聊。 这个你知道，我想起有些学者讲的这个，就说空心儿话，就我想知道这个陆家嘴视频的这个，他这个心儿是什么呢？这个心儿是什么呢？因为我一开始看到的已经是二度创作了，我完全不知道。我看见有人说这个股市，说这是什么股市啊，什么杠杆啊，什么什么资金的杠杆的什么投入啊，资金的撤出啊的引起什么惨叫，我还以为是真的，你知道吗？因为他把这个画啊弄成了一个手机上那个可以修成油画的效果。我有一个收藏家的朋友的圈子，我以为他们真的是拿了个画在谈今天的股市。后来我看到进一步的朋友圈，我还有一个朋友跟这个长江证券有关系，他转发了一个长江证券的员工的合影，然后说有人侮辱我们长江证券的女员工，说这是我们一个什么姓秦的女员工，然后大家就人肉搜索他，说这女的是他，说他是什么已婚已育啦，什么还带给谁戴绿帽啦。哦，我才知道这个事儿原来是真的。 对，就是可能你表述的就表明了我们男人为什么对他感兴趣，他是某个证券的，他又是已婚的，他又碰见了前男友，就是我们在一看一个视频的时候，可能80%的乐趣来自于我们脑海中的构思和想象空间。当你就想着这位女士的时候，你可能还真的是哇这个兴趣大涨。但是我觉得它就是基本规律，刚才你说不能聊的，就是政治和性是最具有传播力的。你从这些年来的就是性视频和政治新闻，高官受贿和这个三里屯啊、陆家嘴啊这一类的，那个受不了的时候，优衣库嘛，三里屯、优衣库和陆家嘴。刚才说为什么火，我突然想起来一个，三里屯和陆家嘴是具有传播潜质的地方。你说朝阳公园西路视频我就不行，陆家嘴四季酒店里面的视频， 那 对着东 天安门广场呢， 那会火，会火。 那先去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对看那个视频倒没兴趣，我现在 你对看那个视频没兴趣是吧？ 对， 现在没兴趣了。 然后就看各种这个对他进行一种娱乐化社会化的解读和恶搞的时候，你会觉得啊，人生中这无聊的两天我们可以对付过去了，就看这个故事嘛。而且我其实心里面会想到这个视频的事件的结局有可能是一个很无聊的庸俗的商业行为，因为我看到， 你觉得是吗？ 对，因为就是一开始我认为是商业行为，后来发现它有点不像，我的兴趣起来了。但我随着这个事件的再了解会发现它有可能真的是，因为我看到一篇媒体或者一个网站的报道说是可能是一个日本的 AV 导演拍的片的预告片。 哦、oh. 那个人已经在酒店里面接受采访，说这我拍的， 但这个事情就是揭晓，真假还不知道，那有可能会有一种比较无聊的结局。他说我们又被涮了，我们以为是一位良家，没想到又被涮了。 其实你是等着被涮的呀，你等在那儿被涮呢。 但是我可能我对这种文化新闻的兴趣让我想，我就想看看最后有多无聊。哎，但这是无聊人的一些想法。 不一定无聊，真的，我还是回到问题的原点。嗯，我还是感兴趣，为什么这段29秒，有人说是27秒的这个视频，它会这么样的就火起来？其实我觉得，要这么说啊，它还是反映了人们求真的需要，人们对真实的需要。你比如说，岛国爱情片、爱情动作片，这个你知道吗？嗯，这个太容易看到，而且你看。所有这种你表演的，你就是这么拍给我们看的，都不如你说你们公司有个女同事这个视频出来了，你说你是看岛国爱情片还是看公司女同事？你肯定看公司女同事了，你就是说这是真的。所以我相信很多艺术片的导演他也会有同感，对吗？你看啊，这个好莱坞大片那种就是商业大片，制造给你一个效果最好的，这就像是日本 AV 片色情片，就是你爱看什么全给你直接快餐。嗯，但是你看某些艺术性的导演，他们拍出的某种类型的艺术电影，它采用的是什么呢？就是长镜头、原生态，甚至是光也不太好，但是要真实，要让人看着像纪录片一样。嗯，我觉得人们爱看这种视频，是不是反映了人们求真善美？不一定善美了，求真的这种需要。 这是针对老司机的更高层次的需求拍的新写实主义和伪纪录片风格的电影。 对，这方面、就是、陈老师给先驱了嘛？ 对， 是不是？ 对。 哎，你干嘛？嗯、 陈老师先驱。 就把他打扮成你隔壁的一个很普通的起居室。哎，啊，一个普通人家锅碗瓢盆叮叮当当，让你有一种代入感，融为一体的感受啊，唏嘘一下悄然睡去的感觉。 光美怎么说？ 不，我想可能真的是，像你刚才讲的，就是说要那种很真实的感觉。那因为我没有看过，我没有看到视频啊，因为来也是来晚了。但是我看到两张照片，其中一张照片就是你刚才放的那张照片，我真的觉得整个光影啊各方面，然后那个线条觉得很漂亮，有美感。但是我看到另外一张照片，那个就是很真实的那个皮肤的质感，其实是比较粗糙的。 哦，那女的皮肤不好、啊。 不，我不知道。那有可能是因为那个光不好的情况之下，显得她的皮肤不好。我再看到那张照片的时候，我就，我就完全那个美感，我之前看到第一张的时候，我会觉得啊，难怪为什么大家对这29秒这么有兴趣，因为我是包含，我觉得很有那种好像很艺术的感觉，光影啊各方面都很漂亮。等我看到第二张的时候，哎呦，这个好看吗？大家会喜欢吗？但是你刚才讲的，你陈述的就。反而是大家可能会更有兴趣的是第二个，就是那种肉很真实的那种毛细孔都出现在这个你面前的那个感觉。我不知道啊，可能真的男人跟女人不一样。 这也是日本的 AV 片。为什么 女人爱看这个吗？ 我相信有人爱看的。我们小时候也曾经那个 不是，就是说这种真实的，你比如说咱说要有某个女明星她的这个视频流出来了，嗯，我知道男孩子肯定看吧，女孩子爱看吗？嗯， 会，我知道很多人，就是之前不是有一些什么女艺人的一些这种不雅视频什么，也是在女生之间各种流传。然后那个时候呢，我还记得有个群里面，因为有一个男生，最后我们为了要转发那个片子，然后把那个男生给踢出去了。 哎呦，女生看了之后的反应是什么？身材真好啊！哎呀，我得减肥了。对，你看， 没有，可能很多都是，哎，这身材还没我的好呢。 有可能。哎，而且呢，你知道，这要不就是说到这个人性啊，很有人性，像冰山下的这个冰山一样，它有很多呀。你说阴暗也好，还是什么也好，你有没有从这个拍摄的角度本身看？有人这么分析啊，这个女人。他对着的是东方明珠电视塔，你看有人进行文化学的分析，东方明珠电视塔那就是这个什么所谓，新经济洋剧的象征，对吧？上海的能说那是上海的那个 上海的南根 雄起是吧？ 对， 上海的南根。好，然后一个女的这样看着那个窗户，然后外滩黄浦江就是看着这个，你知道。 照你，对不起哦， 终于轮到学者这一片解读了啊。 对，照你这么讲，那每个好多城市都有洋剧呢，东京有东京塔呢，巴黎还有巴黎铁塔呢。 对， 然后那个广州不是也有一塔吗？那每个城市， 广州那个小蛮腰啊，对， 就是每个城市。 香港有两个，香港有个IFC， 有个元芳，是吧？ 对， 北京是最典型的。北京的国贸三期不是被认为是北京的南根吗？关键跟它最对应的是大裤衩的那个形状，就是后来这个设计师的这个他在国外接受采访的时候，我也是看中文报道说的，他说我就是为了挑衅这个南根的这个国贸三期，我给他设置了一个敦式女性的楼。哦，然后他是一柱擎天式的，那个就是一个挑衅的一个形状，我就屁股后边对着你。啊，他说这就是一个现代建筑的一个我社会化解读啊， 听见没有？ 据说国内有些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真的是大怒，说不能成为外国建筑的试验场，什么理念都拿过来。 这么说来，这女的怎么可能是证券师呢？艺术家呀，这是设计家呀。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这个性的，其实我这些年都不爱聊性了，你知道吗？他们非这就非弄个一陆家嘴逼着我要聊，就是说，我说这个里头啊，有一些个很幽微难明的一种性的心理。为什么弗洛伊德他们就研究？因为的确很复杂。比如说，我在网上看到过，这是一个群吗？我当然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啊。有的人专门找什么感觉啊，冒险性的。哎，哪天你们可以试试，就是说。在一个城市高楼大厦的顶端，就是像这个姿势，女的面对整个城市，男的在后边这样。据说他们可以获得一种叫，就是干城市的，干这个城市的感觉，你明白吗？有些这个比较寻求刺激的，甚至敢于在白天，有时候被人拍到了，就敢于在白天，这就非常紧张刺激的。哎，就是你想又怕被人看见。有的时候是在一个窗户那儿准备好了，咔，窗户打开，就这么弄，然后两个人获得的那种快，我不太能理解，你们能理解吗？ 文涛老师看的频道不少，因为实际上在一些网站里边，这些都是有分类的， 亚文化嘛， 对，亚文化里边它的场景不同，会分着不同的类别。有的马杀鸡系列的，有的就是在普通的起居房里边的，有的就是在找一个大庭广众的公园边，或者是路边，或者是商场边。咔，快闪，哎，那是一种拍摄形式。 你说这有些男人，我觉得他得多么的脆弱，对吧？他希望，他觉得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仿佛间我变成了罗马之王。你看他找这种幻觉，找这种这样去，怎么一个女人，然后对着一个夜空夜色下的城市的全景，他获得一种幻觉 ，I'm king of the world。你说他， 我觉得你刚才这个想法应该给一些那个岛国动作。片的那个导演又提供那个新的题材，他可以到全世界的那个各种塔、各种这个标志性的这个建筑去拍一系列你刚才形容的这样子的场景。 哎，这个岛国动作片倒一般都是在榻榻米上，咦、哎、呀，哎、倒不弄这个。 这个里边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女士在前面这是一个情色，但是如果是为了艺术，让男士在前面他就是艺术，就是你如果是一个。有一个社会文化批判意识的，我跟光明老师讨论还说，为什么都是看不见男的，只看见女的？因为代表着武器和枪一样的 DV 摄像机和手机全部掌握在男人手里边，自己处在一个安全的位置，然后拍的是这个城市和女人。 对。 那如果有一波艺术家说，在这些风光明媚的地方，让一个五花肉满身的男的趴在前边。后边女士拿着手机拍，在不同的场景来表现，它就是一个很好的艺术片，它就是对男权社会的一种，这叫反击。 对，啊、干你们男人是吧？ 对， 就是。哎，光美，你应该有点这个雄心壮志是吧？ 我觉得光美老师可以导一个片子，一举成为艺术家。 我是绝对做不到的，但你们等着吧，我相信总有一天有那么一个女性的艺术家一定会反扑的。 对。对，是我其实现在觉得吧，就是说有些人，我同意大家的那个意见，就是说，哎，像这种事情你看就看了，然后还 转发搜索，还甚至还人肉搜索，说人家是谁谁谁，我觉得这个有点， 这也犯法，实际上是犯法， 犯法是吧？ 人肉搜索也犯法，转发也犯法，传播也犯法，只有自己闷家里看不犯法，如果咱们三个一块儿看也犯法，一块儿聚众看都犯法。 而且你不觉得这个男人其实特别道貌岸然吗？就是你们在公开场合，不一定公开场合，就是私底下的聊这些事情的时候，好像津津乐道都没有关系。但是如果有一群女生讨论小鲜肉、六块腹肌、巴拉巴拉的时候，喊你们这些女人太肤浅了。 没有啊，我很喜欢听你们聊啊。 真的吗？ 你们聊我就是五花肉，就不是。